好，翻嚟第三节话， 系 好啦，咁咧就讲到呢个 F 十六咧嚟紧咧，就应该系会注入一啲嘅 F 三十五嘅技术落去。咁大家明白咧 ，F 十六就 Lockheed Martin 啦， 系， 跟住 F 三十五就 Lockheed Martin 啦， 系， 咁咧就叫做同一个厂咧就将啲技术摆落去， 系， 咁咧所以咧就嗰个机队咧嚟紧可以更新同埋升级啊。咁有几样嘢可以改善嘅，一个就系瞄准系统，一个咧就攻击嗰个精准度会提升，电脑系统即系你个任务电脑系会再提升， 系， 咁咧就令到呢个咧我哋叫做 Falcon 啊，或者依家啲人中意叫 Viper 嘅， 系， 咁咧呢个 F 十六咧二年益寿咧就可以打到2040， 系， 咁老实咧大家明白呢部嘢咧1970、80嗰啲位啦， 系啊， 就玩到而家嘛， 系， 咁咧玩到2040即系80年噶咯， 即系 A B C D 到而家 V 啊， 系啊，好犀利啊，一路打落去啊。 点解呢部嘢咧？就我哋叫花名叫 Electronic Jack 啊， 系 就系一部第一部全电子控制嘅战斗机。 我哋成日叫 Fly by Wire 啦 ，Fly by Wire 啦。 咁咧佢就最好的地方就系因为咧个电脑会计算晒所有嘢，人手出错，电脑自动矫正。咁所以变咗咧就成件事咧，就你个杆咧你点摇或者摇得好过分，佢都会调整嘅， 系调整系啦。 所以系相当之好 的，即系佢会唔会俾呢部个驾驶员咧系冲过机体极限嘅， 系啦，就唔会即系唔合理地会做啲嘅决定啦。咁通常大家知点解唔合理咧，就唔系个人 short， 就佢唔够氧气，或者咧啲 G 力令到佢咧就晕咗咁样。好啦，咁咧另外咧一个报道啦 ，Warren Marvin 嗰边讲下，咁咧报道咧就话 F 十六嘅机队啊，而家装咗 ISA 雷达， 系， 哇，要装 ISA 雷达佢劲好多噶 ，V 就 V 嚟噶， 佢机队意思系美国自己服役紧嘅， 诶，应该系美国自己机队，系啦，但系佢冇讲啊，即系冇讲边支， 应该系 CD 啦，讲美国产， 诶 ，F 十六 CD 正常，因为美国应该冇 F 十六 AB 噶 ，AB 摆晒系 靶机嚟， Arizona 靶机嚟噶，靶机， 唔系摆下先。有 啦， 唔系 做开始做靶机啦， 有佢可以开始做靶机， 系 有人买嘅话咧， 就攞翻去啦，去货去货去货。咦，台湾你想要啊？我将 A B 再变 V 俾你， 我得冇问题。 但系佢哋依家想买嗰只 V 咧，系要 C D 嘅 新诶，唔系新型嘅 新 出出厂， 新出噶， 新出厂。 即系其实规格应该系 C D 嗰种，起码都系啦系啦。咁咧讲翻啦，就嗰个蒙皮啊， 系 上翼个蒙皮，咁呢个磨损最大噶嘛， 系。 咁另外咧嗰啲。框架啦，个座舱个罩，咁大家明点解座舱罩要更新啊？ 因为你知道其实 F 十六嗰个罩咧好奇形，好好唔系奇形系奇形啊！ 嗰个叫 嗰个罩咧系个大 bubble 咧系好 bubble 嘅嗰个 系 大大个机头， 全视野嘅 系全视野。 其实嗰个咧系帮你咧空战咧睇得好准，因为大家明咧，你有冇睇 F 十四咧？诶，唔系 ，sorry， 嗰个咩啊？托根，你睇托根咧，你有冇发觉咧？故事成日向后望 啊， 不停向后望 啊， 因为要稳啊嘛，因为你试战啊嘛。 嗱，所以啲苏27系嗰啲机咧，系成个机头突咗上嚟嘅，就 系 呢个视野系可以直接望到后面。 系啊，所以你发觉，因为美国唔得啊嘛，因为美国唔系得 平 噶嘛， 机身 平噶嘛，所以 F 十五都难睇噶， 系啊 ，F 十五难睇噶 ，F 十五好少少，而家佢个字都占高咗个嗰个驾驶舱嘅， 系， 但系个 F 十六系最好嘅。 F 十 六系成个头突咗出嚟嘅， 佢直头个设计本身就谂呢样嘢， 系啦，头突咗出嚟嘅， 因为要真系要打埋 咁啊，咁苏架车系你嘅再夸张啲， 系啦，机头 都系成个竖上嚟嘅， 系啊，突头，咁所以咧就理论上个座舱咧就会升级啦，升级有个好处就系个座舱咧嚟紧应该有色噶， 系 有色，大家明白个金属镀膜，个金属镀膜就系将嗰个雷达反射波咧弹翻出去，就唔好弹到机舱，你大家明啦，入个机舱未三尖八角嘅。哇！弹到黐筋啊，所以咧就会将呢样嘢咧就 cancel 咗，咁就冇咁大镬吓，即系反射个面积， 即系均啲反射出嚟咯。 个 RCS 会细好多，系啦。咁咧就佢哋个空军发言人咧讲啦吓 ，F 十六咧展开一个服役延寿计划，叫做 SLEP 计划吓。咁咧依个飞行时数咧大概飞咗6000至7000个钟啦，多数都 系。 咁依家咧原本咧个计划咧就8000小时，即系话就钉噶啦。 哇！好襟， 即系剩翻1000-2000个钟嘅啫。原本而家要玩到12000， 哇！ 升咁啊一升。12000咧，就起码玩多10几20年啊嘛， 玩多50% 啦， 系啊，玩多好多，玩多20年到啦。 即系我成日觉得咧，美国佬啲飞机咧，应该可以飞咁多年噶。 系， 即系头先同 Larry 喺麦同我讲过，喂，而家啲707仲飞紧， 系啊， 啲50年代尾嗰啲，即系 KC-135都系707嚟噶嘛， 因为佢保养靓咯。 哇，佢嗰阵时系民航机二手买翻嚟噶， 系。 都仲飞咗几廿， 但系人哋咁，人哋你架机旧啫， 啊、 但系啲器官不停换过， 系啊， 就感觉咧就似 B-52。 但首先你个机身， 你依家部机你影翻1952年嗰阵时啊，有边 part 你一样啊？ 有机头唔同咗嘅， 系咪？ 差好远，机头就差好远嘅， 即系等于咧你美国队长嘛， 你我当你唔冻结啦，哇！你个人咁劲，我梗系唔会俾你死咧。你个心脏有事就换心脏，个肾有事换肾，最后成个人咧冇一 part 系一样噶啦，但系仲系你咯。 系 感觉就会似咁样嘅。咁咧，依家听讲咧就嚟紧咧会将372嘅 F 十六啊， 系 佢嘅 APG 六十八嗰个 mechanic， 即系机械数个雷达，我哋叫做 PISA 雷达啦，转晒做 APG 八十三啊，全部 ISA 雷达。咁呢个咧先系成件事最劲。 系咪简单啲嚟讲，将啲 CD 转晒 V 咧？ 差唔多啊。咁变咗咧就系一个好劲好劲计划。嗱，因为其实 F 十六 V 原本计划系俾美军用噶，唔系俾台湾用噶。 但台湾侵股嘛，就玩啦。 系咁，所以变咗台湾你如果 upgrade 咧，你有优惠噶。咁但系唔知点解优惠价俾咗2亿啦。 哇，台湾啊，咁唔系嘅 package 嘅一个 人， 唔系单机嘅。 系， 即系人问，我唔记得复佢话，点解美国海军买嘅 F 十八 EF 都系5000万美金美台湾要2亿啊？咁咪，咁咪嗰个5000万美金咪净机价嚟嘅，保养本身嗰啲海军已经俾咗噶啦嘛，已经 系俾咗噶嘛，同埋第一收保护费系应该嘅，第二个就系咩咧？就系、 是、 你同个邦交又争啲噶嘛，但我都要撑你，咁我系咪有风险先？大陆系咪会搞我啊？我要收埋少少保护费啦，再多啲啦， okay， 所以系有啲嘢嘅。好啦，另外咧，我哋要讲下咧，巴基斯坦，大家记唔记得咧？之前咧，巴基斯坦同呢个印度咧有一个空战啊， 系啊，而家就唔系真系空战，而家口水战。 口水战其实都叻啦，你之前中国同印度斋口水嘅咋，都冇空战啊咪。咁、巴基斯坦咧就咧展示咗一啲嘅飞弹碎片啊，4个飞弹碎片啊，就话咧系2月27号，我哋当时同大家报道啊嘛，击落咗印度嘅米格21啦嘛。咁大家嗰阵时话咧，佢击落印度嘅米格21系用枭龙噶嘛，就 JF17 就打赢咗呢个嘅米格21啊嘛。咁咧就但系巴基斯坦咧。就即系话我哋系用 JF17， 但系印度嗰边坚持系话 F16 噶嘛， 系 啦，咁咧就叫做巴基斯坦咧就叫有图有真相啦，讲俾你听，嗱我坚系打到你嘅， 系， 咁咧佢哋嗰边咧个叫做加富尔少将啊，就呢个PR 嚟嘅， 系， 咁咧佢咧就个 Twitter 咧就落晒啲相出嚟啦，俾大家睇，嗱你见到啲台都过人噶，啲台 都四到咸鱼瞓喺度。 你觉得啲台有冇啲字小学咧？翻学嗰啲台啊？ 咩啊？摆明系几张台拍埋一齐啊？ 唔系啊，但我意思系你唔好放好似翻学嗰啲台啊。好鬼字。咁咧佢哋讲都唔知喺边度公布，好似学校公布嘛。咁佢哋话印度声称咧，佢哋嘅米格21咧未击落之前就已经打落咗佢哋 F16。咁但系话咧，其实咧嗱，依家俾你睇上面系咪有4支飞弹啊？4支飞弹，我 Alex 咪成日讲咧，一架战机而家正常打咧系出4支嘅。咁有人问点解4支唔系 full load？第一4支好处咧就系、有咩事掉晒唔心痛啦。第二就系4支咧，依家现代出击咧，通常都系两飞咁出噶嘛。你即系18飞都冇用噶，大佬。你18飞，你第一用油又多。你弹有咩事啊？要麻烦。你弹一开咗又唔知道用得几耐。咁梗系照即系、就是、用最少个位啦。佢计过噶啦，一架机咧摆4飞，打一架机用2飞，即 系 我可以打两架机。咁我出2架机，咁即系2架机可以打4架。 咁啊 ，F 十六都装4支， 系 都话都标准啦。 系 人哋咪个廿咪个31啦，只牛咁大只都系咩4支？ 系翻翻嚟本事嗱，咁咧人哋有人哋战略考虑嘅，你唔好咁讲啦。人哋飞得快嘛，系咪先？4架够啦，你追我唔到，你追我唔到系咪？咁咧讲翻咪嘅廿一咧，就佢话嗱，你系咪有4支啊？ 系， 咁即系你冇射过咯，你冇射过，你点击落到我啲机咧？ 系， 系咪？咁咧就巴基斯坦嗰个逻辑就咁样去嘅，系啦。咁咧当然印度嗰边咧有冇声明咧？印度声明话喂，有冇搞错啊？你嗰啲飞弹咧？我哋而家望一望啊，啲飞弹喂，点解冇咗橛嘅？点解你每嚿嗱最左手边啲橛系咪完整啊？ 系 完整啊嘛，呢、這个就角度唔好睇到啦。第三支嗱最右手边嗰支，咦好似冇橛噶喎， 系啊， 跟住喂，点解你冇咗橛嘅？其实嗰支咪就系我哋射咗，你系咪求其执啲嘢又话系咁样？咁就话你都唔完整，其实应该系咧炸中咗爆咗剩低嘅，咁所以咧你就冇呃大家啦，唔好臭臭拼拼咁样咧咁讲。咁咧就美国呢个叫做 Foreign Policy 嘅报道讲啦，其实咧5个大厦嗰边啲官员咧就系、是、有计过 F 十六战机嘅，喺度数，佢话咦 O K 喎，又冇失踪喎，真係齐脚㗎喎。就所以呢就话印度空军呢就间接话你讲大话。 咪咪有啲 dummy 㗎。咪有啲 dummy。 整个模型。 整个 dummy 㗎。 咁我諗如果五角大啲官员应该就唔会讲假话嘅。 咁我諗就一入左仓睇睇齐唔齐呀。 其实我话有 online 㗎。你应该系要 online 㗎。 check 住。 係呀 check 住㗎。要 online 㗎。即系你要直接打开嗰、那个或者佢入面标有啲 GPS 喺度嘅。咁呢佢哋而家计过呢就系咪你一个 AIM 120嘅中程飞弹，咁话，咦，你呢个系你哋噶嘛？巴基斯坦否认咗啦，咁所以咧就，总之咧，大家拗啦，就印度就话我打落咗你一架 F 十六，然之后咧，巴基斯坦就话唔系啊，我打落你架咪计日一，我嘅 F 十六仲我个仓度，你数诶，唔系你唔可以嚟数，美国嗰边啲人嚟数过，冇事，咁所以呢个棍，跟住咧，我成日谂，如果唔见咗架咧。会唔会去咗大陆？咁呢啲就唔知啊。 呢个警我打矛波啊， 打矛波啊，真系。哦，你话跌，你话俾你炸沉咗，好，我成机系啊，炸沉咗，送去大陆，即系收银收银纸，系啦。好啦，另外咧个古仔咧，哇，呢个好耐沉味噶。 系 呢个古仔咧，我相信咧，我同 Alex 咧喺以前个台咧未做过啲特辑嘅。 系啊。 咁我哋有做过 F 廿二噶嘛？ 系。 咁啊，唔紧要啦，大家听我哋呢度讲都得嘅。系。咁咧，当年咧就你知 Lockheed Martin 咧就研究呢个嘅 YF 廿二啦。跟住咧就另外洛普啊 ，Northrop Grumman 咧嗰边咧佢哋做咧 YF 廿三噶啦。咁咧大家睇相咧，你嗰两部嘢咧都似似地嘅，老实。 有啲啦。 有啲啦，但系个进气度啊，你见个翼机翼啊，甚至乎尾翼啊，嗱，甚至乎连个筹载系统都唔同噶。 系啊 ，YF 廿三咪打一直噶。 系。好棍噶。 你 F 廿二系打横嘅。 系嗱，呢、這个要呢、這个要睇下再讲啦。咁咧，佢最过瘾地方咧，你见到咧就嗰个 YF 廿三咧就系钻石型噶嘛。 系。 如果你见美国嗰个咧就唔系嘅，比较倾向系三角少少嘅，当然佢唔系完全三角嘅。 系。 咁咧另外你见进气度咧就 YF 廿三咧就摆上少少嘅，有少少似咧 B 廿 B 二 B 二系， 因为佢个技术真系来自 B 二。咁但系你见咧，如果系 F 廿二咧，就用翻传统嘅布局噶嘛，即系喺下面入气啦咁样。咁咧，两个嘅引擎咧系用一样嘅。其实当年咧，佢哋用嘅所有嘅 parts 咧，全部一样嘅。即系咩咧？你用嘅引擎系一样，你用嘅机身系一样，全部嘢都一样。但系争咩？争设计嘅啫。个设计上大家唔同。咁但系另外最大嘅设计就个尾翼啦。你见到咧个垂直尾翼咧，大家都有啲分别，就系、是、咧你见咧 YF 廿三咧系再斜啲嘅。另外咧就佢冇呢个嘅水平尾翼嘅，咁所以咧变咗咧，佢个机身控制咧要做得相当好。另外一个问题咩咧，就系佢会令到咧嗰个机身咧可能会颤动啊！啲人讲嗰个位系会大啲。技术因为唔够成熟，佢个任务电脑咧，因为大家用同一个啦，就变咗你唔可以用啲劲啲嘅电脑去做啦，可能又会争啲嘅。咁咧就 F 廿二咧睇落去咧就四平八稳少少，讲靓仔咧，我自己觉得咧 Y 廿三部机系型啲嘅， 科幻少少咯， 科幻啲啊。 系我自己中意啲传统型嘅飞机嘅， 系嘛， 系啊。 咁我觉得 Y 廿三系几型啊，呢部嘢系啦。咁系啦，嗱，讲翻啦。咁好多人就话，哇 ，YF 廿三部机其实都好划时代， 系咪很想要把咧？ 系啊，但问题系，你冇发觉美国最正的地方咩咧？我啲咁劲嘅 design 我都唔用啊，吹啊！但你想要咩都冇啊，唔好意思，我收埋咯。但系大家记住，你唔好以为 YF 廿三咧就不见天日。之前日本咧系好想买嘅，但日本买唔到嘛，又系你谂下，连日本很想要把都冇。咁你谂下呢啲机， 亲生仔都冇， 系啊， 唔益你。 我唔会叫佢亲生仔，我叫契细佬，契细佬要都冇。 唔系，我翻叫亲生仔，因为日本帝国嗰阵时系成个铲起咗嚟个噶嘛， 系 即系麦克阿瑟将军系再做过新日本出嚟噶嘛， 系啊， 所以我叫亲生仔咁解。 哦 ，OK， 但系都系养仔咋， 养仔都系养啊，唔系养仔，应该系养仔， 养仔 啊。 我又觉得调翻转，日本觉得自己养仔，但美国都觉得系狗嚟，当佢狗咁用，但唔紧要啦，冇讲呢啲啦。嗱，讲翻咧，Lockheed Martin 嗰部 F 廿二咧，其实无论讲机动性啊、隐形啊、雷达侦察啊，上嘢都系劲嘅。但系啲人就话 YF 廿三输咩咧？嗱，好笑嘅话，佢哋话咧 YF 廿三咧输就输啲 engineer 度啊， 系， 咁输啲 engineer 度，咁即系你意思系佢啲 engineering 系差啲系嘛？ 我知嗰个 presentation 系唔够好， 系。咁呢單嘢呢好搞笑啦。頭先我哋講過啦，佢哋嗰個分別喺邊係咪，其實一個分別呢唔係話爭太遠啦，因為佢哋呢當中有個飛行員啊。飛行員呢叫做 Paul Max 啊，呢個人呢佢就好威水㗎喎。呢個飛行員呢佢呢揸過好多機嘅。佢揸過 F-105G 嘅。係啦，做一啲呢類似 SEAT 嗰個任務。 雷長嗰時話呢個Thunder Tree 啊，咪成日出埋咪。 係 做名字。用中文就雷長啦。 就是那時越戰最早期的戰鬥轟炸機。 是他是揸過的野遊啊，即是那時候玩野遊任務，他是騎了過來的，還要是一個很傑出的試飛員。大家記住試飛員和飛員是不同的。试飞员咧系要将个机咧系个计啊踩到最尽， 系用到尽啊， 用到尽。所以咩意思咧？就系佢个飞行技术系超出色的。 即系简单嚟讲，就将个机极限发挥出嚟。 系啦，咁即系感觉似咩？似个 F1 嘅人，而 F1 呢个人咧，仲要系冠军级嘅冠军级，系、哦、好难搞，即系会死嘅。 可能仲有麦兰伦嚟，或者唔系呢只机翼争少少，同我改改佢。 系啦，十度帮我吞十度，嗰啲好劲嗰啲嚟嘅。咁所以呢个人咧，一定系连啲 engine 嘢都识啲嘅。咁咧讲翻咧，呢个人咧试飞过 YF 廿二 ，YF 廿二，哇，佢好巴闭，佢两部都揸过， 系 劲嘅呢部嘢。咁咧，佢咧再结合埋咧另一个试飞个 Y 廿三嘅试飞员咧，佢两个人嘅正功啊，就讲翻当年嘅内幕啊。佢哋话两个内幕咧，首先咧呢、這个 program 咧就叫 ATF 啊。咁咧佢话呢个 ATF 呢个 program 咧，咁咧就曾经咧大家有啲性能要求，其实大家都差唔多嘅。佢话 Y 廿三咧有个问题就系佢冇个向量喷嘴。你大家知 F 又有啦，不过就上下嘅啫。嗱 ，Y 廿三因为冇， 点解冇咧？同一副引擎嚟嘅。 唔系个 design 问题 ，design 问题， 个 design 问题 cut 咗。 我唔系好明点解佢冇啦，冇特别讲。 系 好啦，咁另外咧，佢讲咩咧？就系佢嗰个副翼系啦，因为好大个嘅， 系个尾翼系啊， 系啦，就比较好啲。 系 另外咧就佢话因为嗰个副翼做得好， 系 所以理论上咧就嗰、那个令到佢嗰个升降咧， 系 嗰、那个位爬升嗰啲位咧，因为个效果好啊， 即系个 F 就唔使用硬唔使硬推 系。 咁感觉你咪啲似俄罗斯 feel 啊？俄罗斯系用个设计啊嘛，美国就硬推嘛，佢就唔玩硬推咯，系啦。咁所以话其实计翻咧，唔系争好远。佢试飞嘅时候佢话吓，佢话唔远。另外佢话咧 ，YF 廿三个 RCS 系好正嘅，佢话咧系劲过 F 廿二嘅。咁你谂下，如果 F 廿二都已经讲紧0.0001啦， 我觉得唔计涂料的话咧， 少少啊， 系 YF 廿三好啲嘅，因为始终佢个垂直，佢冇即系冇咗垂直尾翼， 系 即系佢纯粹系斜角， 唔系佢冇个水平尾翼， 所以咪成一样啦，当同一样嘢啦。 同埋佢个垂直尾再斜啲， 系再斜啲，咁所以其实佢就一定 RCS 会系细过廿二嘅， 系。所以咧，其实咧 ，suppose 咧，佢就叫做啦，个 RCS 会再细啲啦。 系， 好搞笑喎！佢直头咧，佢嗰个有个非官方，即系我哋平时我哋啲花名吹水咧，叫做黑寡妇。 系， 咁黑寡妇一部机嚟嘅 P 六一，咁嗰阵时就都好难发现嘅。 系， 咁都系目测难发现啦。嗰年代就 黑寡妇嗰阵时系用嚟做夜间战斗机噶。 咁啊，因为睇唔到嘛。 其实嗰阵时唔系真系。雷达隐形嘅嗰阵，是因为佢个涂料同埋嗰个机身设计喺夜晚，即系比较 光学隐形， 唔系到光学嘅，啊少少啦，即系佢个涂料系令到你冇咁反光啊，嗰啲啦， 系。咁所以咧 ，Lockheed Martin 佢哋觉得咧中标原因，因为佢哋 present 得好，佢哋 present 到个价值，即系 present 到呢部机点解好。就唔系用 engine 啲 term 同你讲，嗱呢部嘢推重比系咁啦，咁呢部机咧嗰个个扭距个力可以去到几大啦， 即系 个推力去到 即系 Lockheed Martin 啲 sales 好， 系啦， 啲 sales 我唔揾个 engine， 我揾 sales 出嚟，等于咧你落铺咧就揾个 engine 出嚟 sell， 哎咁啊唔得啦，争话争就争好远啦， 因为佢哋话我通常啲空军高层啊，你知佢哋都唔系一定读 engine 噶嘛，可能读 BBA 啦，可能读管理啦，即 系 佢唔知你有乜。推重比是超过一噶，咁呢部机嘅爬升速度咧系每分钟几多咁样？ 唔系，我讲呢啲都 听完咁就有乜？ 呢啲 spec 都 spec 啊，唔系 我话机翼设计咧咁嘅设计咧，仲 一跌咗五度咧， 系咁我哇嗰啲你真系点啊？同你喺度心算啊？ 可能我同阿力听完都死，我哋都唔系叫唔识，听完都死。何况嗰啲高层真系唔知呢啲嘢噶嘛？随时佢净系同你讲到战术噶啦、战略嗰啲嘢嘛。咁所以啲空军高层咧，其实唔知有乜。咁呢个就似乎最大 太闷啦， 系啊，所以咧就话用数据分析咧，如果你纯粹用 technical terms 入咧就搞唔掂。 至少美国佬啦 ，sales 仲要抛下，见你几叻几威，跟住踩下 人 隔篱人哋，跟住好似 Steve Jobs 咁样咁先过瘾噶嘛，系咪？ 系啊，咁佢哋话咧，其实就系嗰啲 technical terms 咧，其实咧落普嗰啲人咧，啲工程师就好劲嘅，真系佢哋啲知识咧就好渊博嘅，但系你一 sell 嘢咧，你sell 唔到啲好 layman 嘅 terms 啊，出唔到街啊，搞到咧嗰啲官咧真系判断唔到啊。咁当然啦，相对嗱，其实我又咁讲，你话系咪净系咁咧？唔系嘅，其实最后咧决定咧嗰度 deal 咧，系因为有几次嘅飞行表现。咁咧嗰次飞行表现咧，啲比较高层真系佢睇嘅。咁咧就落普咧同埋 F 廿二飞咧，佢哋发觉咧落普咧，好似无论喺任何里面咯，速度啦、高度同飞行角度，佢全部都发觉咧，好似 YF 廿二好似做得好少少。 威廿三咧就久唔久做到，久唔久做唔到。 因为始终嗰个 Y 廿三嗰个设计咧系比较复杂嘅， 系 因为你睇嚟你菱形嗰、那个非全菱形，唔系少少菱，系全菱形， 系啊，前后 跟住你冇咗水平尾翼， 系啊， 跟住斜斜地嗰只垂直尾翼嚟做，咁你一只翼做两样嘢，仲一样嘢嘛？ 但系你有冇电脑一样噶？ 一样电脑，同埋一样嘢就系问题就系，LF 廿二虽然有水平尾翼同埋垂直尾翼。但佢就水平尾翼系全动㗎嘛。 係啊。 而你 FYM23 个垂直尾翼系靠襟翼㗎嘛。係 啊。 所以佢哋嗰个动力咪嗰个转向咪争咁远囉，一定有距离嘅呢样嘢。 係啦。咁所以呢就令到呢单嘢呢就落幕。咁但係最可惜就係 YF23 嘅技术可唔可以转移啊？ 转移转到 B21 度。 同埋嚟緊六代机。大家睇住六代机呢，如果落普翻身呢就靠六代机。好，呢一节嚟呢度。